对，西洋环也可以说是花派的一个代表作。

中，你倒会糊涂，也免得爹娘叫你吃苦。 咱夫妻咋论分别，说不尽的。